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07集，证据，京城郡爷。宁晴手中的衣服落在了地上，林婉注意到宁晴的表情，她微微一笑，挺雍容的。 我就跟你说一声，打个电话多关心一下雨儿。 宁晴胡乱地点头，然后僵硬着身体去床头拿了手机，翻开晴雨的微博，底下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讨伐晴闪、力挺晴雨的，那些辱骂的话几乎不能看。宁晴失神地坐在床上，手捏着手机，愣愣的。他跟其他人不一样，陈淑兰之前跟他提过秦冉的事儿，重点提了秦冉的曲谱。那时候他就意识到了秦宇忽然风格大变的原因。眼下又出现了抄袭这件事，看着微博上谩骂秦冉的语句，宁晴迟疑了。他是知道真相的。作为秦宇最亲的妈妈，他能够预想到如果他说出来这件事，对秦宇会是怎样一个打击，无论是事业上还是学业上。宁晴坐在床边想了好半晌，最终还是关掉了微博，给秦宇打了一个电话，安慰了他好一会儿，任由微博上的舆论发酵着。秦宇毕竟是在他身边长大的，他跟秦冉之间，宁晴想要选谁并不难。与此同时，小提琴协会魏大师的办公室里， 程少，您先坐，我先去一趟会议室。 魏大师拿着手机，神色挺颓的。程俊刚到，他点点头，也没有多说，直接把录像跟电脑放在办公桌上，又朝程金抬抬下巴。 你跟魏大师一起去。 程金点头，两人出了门，程俊才打开电脑，复制下录像带上的视频，侧着脸，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的身上，眉眼分明。视频他已经看过，每个录像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，里面不时有人说话。程俊直接拉到半个小时的地方，那里是一个眉眼俊秀的男生把小提琴递给秦闪。程俊看了那男生一眼，注意到视频里的魏子航在叫他宋绿婷，不过他没有多说，只是打开视频编辑器，单独剪下秦冉拉小提琴的画面。他学过摄影，也学过剪辑，当然他也没有想过跟那些剪辑大师、摄影大师比，就随便学学，现在也正好派上用场。剪辑的画面正是四年前的，秦冉也是演奏的那段原创。程俊低了眉眼，戴上耳机，剪辑完之后又把视频上秦冉的画面单独截下来，放在另外一个文件夹。视频上秦冉站在中间，一只腿不羁地踩着凳子，跟现在不一样，眉眼看得出来青涩，也还不是长发，而是齐耳的短发，额前的黑发掠过眉骨，看得出来的恣意洒脱，鲜活又孤野。会议室，小提琴协会的一行高层聚集在一块儿。戴然坐在最前面的位子上，看向门外。 魏大师还没来吗？ 其他人摇了摇头。微博上的事情还在发酵，已经有人在质疑京协的公正性。这件事如果不好好处理，对小提琴协会的公信影响太大。秦宇那边已经拿出了手稿，还有一年前的视频在前，基本确定了这个事实。小提琴协会也需要往前走，名声不能毁。眼下说是商议，不过就是想要撇清秦冉跟小提琴协会的关系。只是这件事的中间还有个魏大师，小提琴协会不能无视他。 黛然又等了几分钟，等得不耐烦了才站起来，看着小提琴协会的主任跟老师们。 微博你们也看到了，高级学员涉及抄袭，不逐出经协，后果你们也清楚。 一行人面面相觑间，魏大师从外面进来了，身后还跟着神态从容的程晶。不过他这张脸很生，程家也没有人关注小提琴协会，会议室内没有人认出他，自然也没有人关注他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魏大师。魏大师面色挺沉的，眼睑下是一片青黑色，应该是一夜都没有睡好。 等等，这件事还没查清楚。 难道查的还不够清楚？ 黛然根本就不听魏大师的话，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眸光闪烁说， 魏大师，你维护你的徒弟，我也维护我的徒弟，我徒弟拿出了证据，你也可以拿出证据。当然，如果你跟你的徒弟早早就发了一条微博道歉，并且把 M 州的名额让出来，这件事儿我就会让雨儿原谅秦然，就当作没有发生。 黛然朝魏大师笑了笑，还显得彬彬有礼。魏大师声音一沉，他看了一眼办公室的人， 你们先出去。 说完，办公室里其他人都没敢多看，迟疑了一下，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了会议室。程晶直接走到会议桌边，拉开一张椅子坐下，并没有出去。大部分人都走光了，魏大师才转头，声音冷漠， 黛然，去年我就说过青羽的原曲是抄袭的，那是因为我很早之前就听过秦染的原版。青羽这一年在小提琴协会有过其他的原创吗？我不信你自己不清楚。 魏大师， 黛然眼眸一眯，他端起会议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，声音也变淡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， 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这一点魏大师你应该比我明白。 看着黛然这样，程晶的手指点着桌子，心里总算明白，事实怎么样对于黛然来说不重要。或许黛然从微博一发出来的时候就清楚那首原创是谁做的，因为黛然已经看出来他拿不出一点证据，所以才敢肆意妄为，甚至想通过这一次的事情彻底掌控小提琴协会。 你这样无异于毁了秦然以后的前途，他的灵气跟天赋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。 魏大师手撑着桌子，眸色凛冽， 他怎么样与我无关，我说了，只要你们发微博道歉并让出了 M 州协会学员的位置，一切都好说。 黛然淡定地喝着茶，不急不缓地说道。魏大师心下更沉了， 如果…… 魏大师手指捏拳砸了一下桌子，还想说话，被坐在一边的程晶拦住了。 魏大师， 程晶终于从桌子上站起来，他看了一眼黛然，然后手扶住魏大师的左臂说， 我们家少爷还在等您回去。 魏大师看了一下黛然，欲言又止，他不想走。程晶在路上就已经知道生日录像的事了，他声音淡定， 少爷在等您。 他力气大，连拖带拎的把魏大师带走，指出了魏大师接下来的话。两人走后，会议室外面有一人进来，走到黛然身边，微微拧眉说， 魏大师没有答应，他手里会不会有什么证据？ 怎么可能，他要有证据昨天晚上就放出来了，怎么会纵容网上的网友骂他的徒弟骂到现在？ 黛然眸色讥诮，两人交手这么多年，黛然把魏大师的性格摸得非常清楚。 身侧的人微微放心，然后询问： 现在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 淡然摸出一根烟，不太在意地开口道： 既然魏林死鸭子嘴硬，继续闹大。 魏大师办公室，程俊已经收起了电脑。魏大师进来，他正把电脑合上，右手还捏着一根烟，左手的打火机摩擦出幽蓝色的火苗。他看着窗外，神情挺漠然的。 程少，这件事你用硬手段处理吧。 魏大师走进来，坐到他对面，声音挺沉，听得出有些抑郁。程俊转回了头，看向程金，伸手掸了掸烟灰，烟雾绕着白玉般的手指散开。 他们说什么了？ 他们指的是戴然等人。程金伸手先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录音笔给程俊，然后言简意赅地复述了一遍。程俊接过录音笔，在手里把玩着，轻声笑了笑。坐在他对面的魏大师很明显能看出来，程俊眸底没有什么笑意，又寒又冷。就在此时，办公室外面的海叔进来，挺慌的。 老爷，淡然又发微博了。 魏大师拿出手机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微博，他被淡然艾特了。淡然表示的意思很明显，他不屑与这样的人为伍，将自己的清高艺术者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魏大师啪的一声摔了手机。程俊笑了笑，他俯身捡起了魏大师的手机，自顾自地扫描了魏大师的微信，并发了一个视频给他，又找到微博页面编辑了一条微博成功发送，然后把手机还给了魏大师。微博一发出去，手机就响个不停。魏大师惊愕地看着他。程俊站起来拍了拍自己的衣袖，示意程金把电脑拿好，才转头看向魏大师，依旧咬着烟徐徐开口： 这两天麻烦魏大师了。 程金跟在程俊身后，默默地给一行人点了蜡。魏大师也反应过来，这位可是京城俊也。秦冉确实没耐心，魏大师自己也向来打直球，淡然自以为看穿了一切，掌控了一切，却不知道程俊最擅长的就是玩弄人心。京城四大家族的一行人都不愿意跟他对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